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遇， 经过增添岁月

心里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妻哟。

着大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起尊严生是岁月，一起尊严生是岁月，一起尊严生是岁月。